约伯传第三十八章，上主由旋风中向约伯发言说：用无知的话使我的计划模糊不明的是谁？你要向勇士束好你的腰，我要问你，请指教我。我奠定大地的基础时，你在哪里？你若聪明，尽管说吧。你知道是谁制定了地的度量，是谁在地上拉了准绳，地的基础置在何处，是谁立了地的脚石。当时星辰一起歌咏，天主的众子同声欢呼，海水汹涌如出母胎时，是谁用门将海关闭？是我用云彩做海的衣裳，用浓雾做海的襁褓，是我给海划定了界限，设立了门和栓，并下令说：你到此为止，不得越过；你的狂潮到此为止。你有生之日，何尝给晨光出过命令？又何尝使曙光知道它之所在？何尝使光握紧大地四角，将恶人从那里抖出去？曙光改变大地，如在胶泥上盖印，使万物出现，如着锦衣，撤去恶人的光明，折断高举的手。你曾否到过海的源流，走过深渊的底处？死亡的门给你开启过吗？你见过死影之门吗？你知道大地的广阔吗？你若知道，请你说吧。赴光明之所的路是哪一条？黑暗的住处在哪里？你知道如何引导黑暗到自己的境地，领黑暗回到自己居所的道路上吗？你总该知道，因为你那时已诞生了，而你的年岁已很高。你到过雪库，见过袍仓吗？那是我为降灾之时，为战争之日所存放的。云雾由哪条路散开？东风由哪条路吹往大地？谁为暴雨起开闸门？谁为雷电指示道路，好使雨落在无人之境，降在无人的荒野，为润泽荒野干旱之地，好使原野中的绿草生长。鱼有父亲吗？谁生了露珠？冰出自谁的胎？天上的霜是谁生的？水怎样凝结如石？深渊的表面怎样固结？你岂能拴住卯宿的纽结，解开身心的绳索？你岂能使晨星按时生出，引导北斗和他的星群？你岂知道天体的定律，立定天律以管制大地？你岂能使你的声音上达云霄，使雨水沛然降在你处？你能否一发令，闪电就发出，且向你说：我们在这里？谁将聪明给予鹳鸟，将智慧赋予雄鸡？当土壤坚固，泥块凝结之时，谁能凭智力数清云彩，能清到天上的水囊？当狮子伏于洞穴，过于丛林埋伏的时候，你是否能为聘狮猎取食物，满足幼狮的食欲？当雏鸦无食，往返飞翔，向天主哀鸣的时候，谁能为乌鸦备食？